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老袁说罢，自顾回到棺材前的蒲团坐下，捡起地上的磬，嘴里念念有词，时不时就引磬鸣金。宋先生站在老袁身后，离得不可谓不近，可就这样都没能听出老袁到底在念什么。但他强闯进来，本来也不是为了听老袁祈福，醉翁之意不在酒。宋先生在偏殿里慢慢走了一圈，香火袅袅，清静无为。老君像上了年岁，彩漆掉落，萧瑟斑驳，门窗糊纸有新有旧，旧的几近开裂，岌岌可危。再往上，眼角蛛网横结，宋先生仿佛还看见一条硕大的蜈蚣在墙壁上一窜而过。他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但他走得很慢，偶尔将目光放在老袁身上，后者双目紧闭，似没留意，嘴里兀自念念有词。宋先生很快就觉得无趣了，他悄然离开偏殿，四处找那失踪的小道士。很快，小道士嘴里叼着根鸡腿出现在他的视线内，看见宋先生盯着自己，林叔忙把鸡腿从嘴边抽出，冲对方嘿嘿一笑： 宋居士想吃吗？就剩这一根了，我在厨房偷的，要不咱一人一半？ 不必了，你自己吃吧。 他刚才怎么会觉得这人有点小聪明呢？怕是自家司机都比这小道士靠谱些。林叔实则是去找岳定堂了，姓宋的信不过金副市长也好，对他们起了疑心也好，如此再三试探，总归对他们是个威胁，岳定堂原本装作柴房伙计的想法也就不成立了。对方看见身材高大不似下人的岳定堂，疑心只会更重，所以林叔想方设法找个机会去通知岳定堂，让他不要出现，尽可能躲起来，别跟宋先生碰面。谁知找遍柴房茅厕也没找见岳定堂的踪影，林叔心里嘀咕，迎面又撞上四处乱逛的宋先生，幸好手里有鸡腿充数。不知道是不是一无所获，姓宋的终于消停下来，踱步到正殿去找金副市长闲谈。金副市长未必样样皆精，却什么都懂一点，想要留住宋先生还是不难的。这一聊就聊到了下午时分。林叔急急忙忙端来两碗稀粥，两颗咸鸭蛋，两张榨菜饼子。 小庙简陋，这鸭蛋还是昨日小道下山才买的，还请两位居士不要嫌弃。 出门在外，客随主便。 宋先生打从进门就知道观音庙穷成这样，不可能有什么好东西吃，但眼下饥肠辘辘也就顾不上许多了，拿起筷子就开始扒了。那头老袁终于姗姗来迟。 金居士，老夫人的祈福法事已经做好了，徒儿你去喊那八人上来，准备抬棺下山吧。 多谢道长。 一天下来，宋先生一事无成，浪费光阴，未免有些心情郁郁，连带脸色也不怎么好看。待林叔把那八个人喊上来，又和老袁一道目送金副市长一行下山，眼见一切无益，这才松了口气。 吃饭吃饭，刚才看他们吃咸鸭蛋我都饿了，还好你在那地窖里准备了一摊，要不我真舍不得给他们吃。 徒儿，去给我盛饭。 去你的。哎，老岳呢？怎么一天到晚都没见人影？ 哎，躲没到去了。 还是人家聪明谨慎，滴水不漏。 嘿，胳膊肘往外拐。 我去喊老岳上吃饭。 这头他才刚走，那边宋先生居然去而复返。庙门敞开，他跨步便入。老袁瞪大了眼，来不及阻拦，赶紧上前。 宋居士怎么又回来了？ 我忽然想起我的怀表忘了带，兴许是落在哪里了，回来找找。 贫道带您去找。 不必了，这里我熟。 说罢也不等老袁反应，直接就朝偏殿走去。 宋居士，还是我带你去吧。 老袁直接吓出一身冷汗，等会儿对方要是迎面撞见灵叔领着人从罗汉背后走出来，那乐子可就大了。宋先生的步伐很快，根本没让老袁有上前拦人的机会，就已经闯进了罗汉堂。里面空无一人，老袁快把白毛汗都吓出来了，只能祈祷灵叔他们听见这里的动静，憋着别出来。宋先生仔仔细细找了一圈， 怀表没落在这里，我再去别的地方找找。 他又去了柴房，林叔正蹲在门口包鸭蛋吃，见状面露讶异： 您怎么回来了？难不成您看我俊俏聪明，是特地来问我师父要人的？ 不是，你想多了，我回来找东西。 我来帮您吧，您想找什么？ 一双刚刚碰过鸭蛋的油乎乎的手就要往宋先生身上蹭，后者连忙退一大步： 你别过来。 林叔低头看手，恍然，随意把手往道袍上抹掉油渍，又冲对方露齿一笑： 您放心，我可爱干净了。 宋先生转头就走，头也不回： 您的表还没找到呢。 我刚想起来，它就在我身上，是我给忘了。 宋先生走得飞快，很快就不见踪影了。老袁保险起见，还特地追过去，在庙门口吃了半天的风。回到院子，林叔跟月定堂已经差不多把手里的饼子都啃完了。林叔面前整整齐齐摆着三个咸鸭蛋，全都是蛋黄被挖走，剩下蛋白。 你把我那份都吃了？ 我以为你喜欢吃蛋白。那姓宋的彻底滚蛋了。 老袁气得要命，待要抢过他手里吃到一半的鸭蛋，月定堂把自己那份挪过来了。 老袁，你吃吧。 瞅人家，再瞅你。彻底滚了，奶奶的，还行插个回马枪的，差点没把我吓死。你们刚才怎么知道他要回来的？ 这人多疑到了极点，肯定会去而复返，不过经验不足，也自视甚高，后手很好猜到。 那今晚应该没问题吧？ 金老给我们买票了吗？ 买了，三张，还有他的两名家人，对外就是金家的老家人，扶柩去北京下葬守墓的。咱们三张票挨在一起都是三等座，不过我就怕姓宋的贼心不死又会露面，咱们三个人再怎么乔装恐怕也很难瞒过去。 倒是不能当，那就男扮女装扮成夫妻吧。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啃了两口饼子，发现另外两人都不吱声了，抬起头，四只眼睛齐刷刷盯着自己。林叔心生警惕： 看我做什么？ 林叔觉得他无意间挖了个坑，然后把自己给埋进去，剩下半个鸭蛋黄也变得了无滋味。他打算先声夺人。 我丑话说在前头啊，徒弟我也办过了，头我也磕过了，现在怎么都轮到老袁了。咱们三个有小媳妇儿、小丈夫和老公公，我在姓宋的面前装了半天孙子，现在总该轮到你们喊我爹了。 兄弟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你觉得我这张脸装女人或者小年轻有人信吗？你那细皮嫩肉的，再怎么涂黑也画不出那脸上的沟沟壑壑，也就委屈你几个小时，等明日咱们到了北京城外就可以分道扬镳，你们也可以回上海了。除了我跟老岳，谁又会知道你装女人的事儿呢？你说是不是？ 不行，这事儿没得商量，我刚也是随口一说，要么不用乔装也是可以的。那火车不是途经锦州和山海关吗？真要遇到姓宋的，咱们就说去锦州道馆投靠同门，不行吗？ 当然不行，他前脚刚来我们后脚就走，还跟着棺材一块走，这不摆明了有问题吗？ 奉天城里金家是名门，认识的人不少，真有人细心追究，肯定会发现我们脸生，除非扮作他们家人的家眷。 不错，金老说了，这次跟我们一起过去的是两名金家人，忠诚可靠，也有眼色。不过他们两人都上了年纪，如果我们扮成他们的家眷，总比五个大男人同行来的不引人起疑吧。 有道理。那这样吧，你俩谁委屈一下，扮作其中一名金家人的家眷，你们要是肯，我就没二话。怎么样，这样公平吧？ 老袁缓缓将目光移向岳定堂，正所谓死道友不死贫道，岳定堂好像没有接受到老袁的暗示，他眼观鼻，鼻观心，把碗里最后一点稀粥喝光。换了身衣衫的岳定堂好像也忘记了自己的出身，宋先生捏着鼻子不掩嫌弃的青粥小菜到了他这里却像在岳家吃饭一样，没有半点不寻常。老袁终于坐不住了，他捅捅岳定堂的胳膊， 兄弟，你来当女眷吧。 可以啊，但你们得找出一件我能穿的女装，不能不合身。我这个要求很合理吧？ 合理，当然合理。 老袁一拍大腿，直接去了地下室，把自己当时跟老爷子一起存的香笼都抱了出来。 这里头全是老爷子让裁缝铺子新做的衣裳，什么款式都有。虽说比不上你们大上海新潮，但是旗袍裙子，还有什么花棉袄，还有我从戏班子弄来的假发，回头假发一戴，梳个髻，不就是个俊俏的小娘子了？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